那现在怎么办呢？坐在这里等死吗？喂，虽然你们的钱给到位了，但等死这种事我可不做。到时候人工智能那人潮真是越过三山防线，我就直接钻水里跑路。我就不信他在水里还能那么厉害。 不，我们要一起走。 怎么走？走去哪儿？ 去西北。 这下不光是周琦，连同罗兰也愣住了。 直接撤退到西北吗？整个庆氏都放弃掉？这可我们庆氏都打不赢，就算躲到西北去有什么用啊？你应该也知道，西北那边面对的兵力可不比咱们这儿少。 怎么，打算依靠任小素他们那群超凡者吗？ 过去人类文明没有超凡者，不也薪火相传到今日了吗？只是我们需要团结力量来制造机会。 那一开始直接撤退多好啊，你在等什么？为什么还要建立三山防线？为什么还要让庆氏将士去抵挡人潮？ 因为我们必须让人工智能觉得他战胜了庆氏。 只为了这一个目的，庆氏恐怕便要有十多万士兵前赴后继的死去。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面对一道道选择题，然而总有那么几刹那、几秒、几弹指的时间里，你的人生别无选择。就像庆氏此时此刻，庆枕深知这庞大的财团机构正像是落日一般轰隆隆地沉入黑暗，但他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不过当你眼前的路只剩下一条的时候，你反而不再犹豫，不再彷徨，因为你除了往前走以外也没什么事情可做了。就在这银杏庄园里，周琦问道， 既然你心中已经有了打算，那我们什么时候走？总归都要走的，还不如早点就走，你还在等什么？ 不是我在等什么，而是我们现在走不掉，灵不会让我走的。 他还没有打到这儿呢，我们想要撤去西北，他凭什么拦我们？ 我说过，与人工智能为敌不能心存侥幸。之前你们去中原的时候，竟山里跑出一头怪物去北方阻拦任小素，我认为任小素应该没杀死他，可是你们回来后，那怪物却始终没有再出现过，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而且这银杏庄园附近早就被不知多少的鹰隼给监视了，庆枕的一举一动如今都逃不过对方的视线。庆枕也不打算管，因为没有意义。 现在不走，以后岂不是更走不了了？反正到时候我不会管你们，要是大难临头了，我就往河里一钻。 不用担心，早在一年以前我就和西北达成约定了。 一年以前？那不是我和周琦去西北的时候？当时你也没去啊。我俩代表庆氏只谈了通商的事情，并没有提及其他。哎，等等，是那位姑娘代表你去跟张景林谈的？ 庆枕不再说话。一年以前，为了庆氏与西北铁路接轨，罗兰与周琦曾送了一位姑娘去西北做人质。当时罗兰对许仙楚说，这是庆枕喜欢的姑娘，而周琦则好奇他怎么从来都不知道这回事儿。事实上罗兰对这事也不是太清楚，他知道的信息都是庆枕告诉他的。送那位姑娘去西北之前，罗兰也只见过那姑娘两面而已，他也从来都没把这件事放心上，以至于这一年里他几乎忘了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而现在看来，当时那位姑娘去西北目的也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一年之期似乎刚好与61号壁垒挖掘地底隧道的时间吻合，也就是说那时候庆枕就在全面准备应对人工智能了。三山防线后方，庆毅站在庞大的沙盘旁边皱着眉。这次的沙盘与他以往所见过的不太一样，红色旗子代表庆氏的兵力部署，蓝色旗子则代表假想敌军。以往庆氏的沙盘上向来是己方的红色旗子更多一些，看起来就很有压迫感，然而这一次却是代表敌方的蓝色旗子 几乎插满了三山防线以外的区域。这场仗打得青衣有点疲惫，因为他们对敌人一无所知。打李氏杨氏的时候，青衣心里都很清楚该怎么去打，对方的弱点是什么，优势是什么，一清二楚。但打人工智能控制的人潮，竟让青衣有种无力感。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好像都只是为了输得不太难看。然而，每当青衣查看各个作战序列的汇报时，却总是有种惊艳的感觉。人工智能在战场上所展现的强大微操，是人类根本无法企及的。对方没有用过什么奇谋，甚至也没有用过什么下三滥的手段，完全以正大光明的精细操作手段将庆氏部队一点点蚕食。原本庆义以为对方会控制着老人小孩冲阵，甚至控制着他们哭喊，以此来击穿庆氏士兵的心理防线。试问普通士兵就算再怎么铁石心肠，看到老人孩子哭喊着救命冲过来，也会心软吧？可对方并没有用这种手段，就是以强大的计算能力，一天时间夺取了三山防线的40多个阵地。这种指挥能力让庆义在审视沙盘的时候，竟觉得对方的战斗方式有种奇异的美感。152毫米榴弹炮在战场上的威胁是恐怖的，可对方竟是连火力覆盖都不怕。庆义忽然想起庆枕说过的话，人类与人工智能对弈，对方展现出来的能力是你以前根本就不敢想象的。当你复盘的时候，你会惊叹于原来围棋竟然能这么想。换到现在，便是庆义惊叹于原来战争可以这么打。庆义从小就跟着舅舅住在军营里，他喜欢军队，也喜欢学习军事。以前庆枕问过他有什么梦想，庆义就说他想当一个天下名将。庆枕那时候就笑着说帮他实现这个愿望。后来庆枕成为庆氏之主后，果然兑现了承诺。庆义的指挥天赋出众，哪怕是三支集团军在他手里也能管理得井井有条。当初收割李氏和杨氏的时候，庆枕没有再出手，全由庆义一人操盘，最终也一样将西南战争完美收官了。但是庆义知道自己缺陷，他的能力可能更多体现在军务的细节管理，而不是战场中的博弈。他没有张景林的人心所向，没有庆枕的未雨绸缪决算千里，也没有王胜之的惊涛伟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明白自己可能这辈子都无法成为天下名将了。这个时代的舞台，他注定只能成为配角。就像是人生一样，少年在春夏秋冬的成长之后，总要明白青春、汗水、热血其实未必能换来自己最期盼的梦。可是那又怎么样呢？青衣笑了笑，他对身边的机要秘书说道， 韩参谋长过来，我要重新制定作战计划，这一次我们直接放弃171阵地。 虽然总归会输，但输掉这场战争之前，青衣要把自己的所见所学都用到极致才行。西北的撤退计划是相对顺利的，王月熙将撤退平民分六批陆续离开，这样一来补给站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撤离的人群也能情绪更加稳定。密钥之门方向，王运统计了一下，大概每 2.7 秒通过一个人，这种有序的速度符合他们的计划。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话，那么144号壁垒大概能在三天之内撤离完毕。原本通过密钥之门的时间需要更久一些，但很多人放弃了密钥之门的方式，而是跟随家人一起踏上了徒步撤退的道路。还有人要将家里的车辆捐出来，因为他们听说第六野战师还要留下来和敌人打仗，车辆有些不够。对此张小满全部拒绝了，毕竟轿车对于战争的帮助并不大，而且数量也有点少，这年头能拥有轿车的人并不多。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飞符。此时此刻，王富贵正在一家小小的酒馆里宴请西南商会的大型商们。这还是当初王富贵请大家为星球水利帮忙的小馆子，只不过如今这小馆子的老板与伙计全都在第二批离开了144号壁垒。王富贵穿着一身朴素的打扮，亲手切着羊肉与羊排，然后连同葱姜蒜等调料一起丢入锅中，等待锅里的羊肉慢慢炖烂。他将剔骨刀放在案板上，然后笑眯眯地擦了擦手上的血水。 诸位，这顿饭吃完，咱们就要随第三批撤离了。再见面应该是在178要塞里。我与少帅聊过，请诸位放心，哪怕在战争当中，诸位的财产也会得以保证。黑市那边我也打过招呼了。 大行商们面色缓和了一些。乱世里，有钱人当然最担心自己的财产了。虽说178要塞从来没做过无缘无故抄家充公的事情，可其他财团做过呀，所以这时候大家都很担心。不过现在有了王富贵的保证，他们愿意相信那位少帅一次。当然不相信也没办法，自从上次王富贵敲打过他们之后，这些商界的大佬们一个个老实的不行。少帅去视察河堤与水利的时候，他们恨不得亲自去河堤上扛沙袋来表忠心。事实上，等忠心到位了之后，王富贵这边分配给他们的利益自然也就到位了。这一次王富贵又是杀羊又是剔骨的，但大家并没有上一次的忐忑感了，反而有人主动问道： 王会长，您想要什么就直说吧，我们这边但凡手上有的绝不吝惜。 王富贵擦干净手之后坐在自己的主位上，紧接着便愁眉苦脸的叹息： 哎，各位也知道，我与少帅的关系可不是一般人可比。我是他的掌柜，他是我的东家。东家心里有苦，我这个做掌柜的自然要替他分忧。 小馆子里一片寂静，只余下王富贵的说话声： 诸位这次要撤退了，但你们可知道第六野战师还要留下来打仗。大家能够顺顺利利的撤退，绝对少不了西北军的保护。咱就拍着良心的说一句，西北军可曾亏待过谁？西北军可曾剥削过谁？西北军可曾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大商人们面面相觑，其中一位较为年长的人说： 王兄，你说的这些我们都能明白，这两年能过上好日子确实是多亏了西北军。 嗯，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好。 王兄到底需要我们做什么支持？ 车，如今打仗了，我们原本往来于中原的货车自然是用不上了，但车辆闲着也没什么用，不如各位将这些车暂且捐出来，让西北军用用可好？ 大行商们震惊了，对于他们这种跑货的生意来说，货车就是命根子呀。有车才有货，甚至可以说你手里有车才能拉到帮你干活的人。如今王富贵太狠了，竟是一开口就要把这些货车全部拿走。王富贵见大家有些犹豫，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这次我也没什么利益能让给大家了，只是这战争爆发起来，诸位还有什么生意可言？总不能一天天光享受西北的好政策，到头来什么事情也不想为西北做吧？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如今是我来跟各位好好商量，战争之后我王富贵自然会把这些事情告诉少帅， 少帅不是薄情的人，不会亏待各位的。 可…… 王富贵将茶杯顿在桌子上，面色渐渐平静下来。 没什么可是的，早先你们压榨劳工，是我帮你们出面解决的。你们想要拿地拿审批，西北军也痛快地支持了。如今这点小事，还请各位多多帮忙，西北军会给各位支付费用。 我们要求以黄金支付。 你们是信不过西北军啊，没有黄金，只有178要塞银行发行的西北币。 说话间，小馆子窗外面人影攒动着，大家分明看到了一队一队的士兵将小馆子围了起来。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各位说呢？ 我们当然愿意鼎力支持西北军了，王会长，您来制定章程就好。 王富贵点点头，朝外面走去。 那我就不客气了，羊肉在锅里自己捞吧，我还有事先走了。 如今所有人都在争分夺秒，王富贵没有时间跟这些大商人们磨叽下去，车辆是必须拿走的，因为第六野战师急需。王富贵也知道今天威胁大家的事情一出，自己名声怕是就要坏了，但有些事必须得有人出面做，坏自己名声总比坏小宿名声强。这些大商人手里的运输货车加起来能有数百辆，足够第六野战师解燃眉之急了。门外已经有车子等着，王富贵对张小满手下的一名军官说道， 拿到所有车辆之前不要让他们离开这里，他们囤的柴油汽油也一并交出来，羊肉是好东西，让他们多吃点。 您放心。 西北商会王会长是少帅的嫡系心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虽然王富贵从来没有插手过军队的事情，从来没有越过线，但这并不代表他在军中说话不好使。载着王富贵的车子走了，只余下小馆子里的十多名大商人面面相觑。不远处灶台上，熬着羊肉羊汤的大铁锅里，汤汁正咕嘟咕嘟地翻滚着。144号壁垒内正有数支车队驶向壁垒西闸门，其中还包括任小素。数十人在西闸门集合后便安静地等待着，直到西北方向的地平线出现另外一队来自178要塞的车队。大忽悠在任小素身旁说道， 昨天司令还夸咱们安排撤退时井然有序来着，等会儿他见了你一准夸你。 今天张先生来144号壁垒是什么事情？ 不清楚，连王丰源都不知道。 任小素有些疑惑，这边撤退只需按部就班，按道理说张景林并不用过来的。几分钟后车队快速抵达闸门，张景林下车以后直接对任小素说道， 你跟我来，我有事情与你商量。 说着张景林竟往一旁走去，除了任小素以外谁也没有跟去。待到二人走到偏僻处， 我就不进壁垒了，来这里只是要跟你说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必须当面说？西北通讯现在还保持通畅呢。 哼，自然有要当面说的必要。你知不知道罗兰和周琦曾送过一个女孩来西北？ 我后来听大忽悠提起过，他是庆氏送来的人质，你们把他保护起来了。 当人质是假，想要秘密达成协议是真。一年前我与庆枕做了一个约定，如果有一天王室的人工智能成为了灾难，西北要接纳庆氏的人，还要帮助庆枕等人撤离西南。 任小苏愣住了，他没想到竟是这种事情。大忽悠等人从未提及，看样子连大忽悠也一样不知情。 从那时候开始， 178要塞便与庆氏联手开展了一项计划，然后一年时间里陆续有300多名庆氏的涉密科研人员来到西北，为这项计划努力着。如今事情已经在庆枕预料之中，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去一趟西南，接应他撤离到西北来。 接应庆枕来西北？ 任小素心中大概盘算了一下，摇头道： 不行，接应庆枕一来一回少说也要3天时间，而且这还不算路上遇到危险的情况。他既然和张先生你做出这样的约定，一定是预判到了危险。这个时候我去了西南，那第六野战师该怎么办？我不能去。虽然我拿庆枕罗兰当朋友，但他们现在也并没有陷入千钧一发的危机之中。这种时候我需要和我的士兵在一起。 虽然另一边是朋友，可这边第六野战师所有人的责任都扛在任小素肩上。罗兰是朋友，张小满他们也一样是朋友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大家信任着任小素，信任少帅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一条活路，结果任小素现在却要抛下他们去救别人。虽然 P5092 说任小素这一次不能跟第六野战师去打游击，可救急总可以吧，实在打不过拉凌晨这种庞然大物出来总能救下一些士兵吧。而且任小素答应过赵万坤这些开启密钥之门的士兵，他会在144号壁垒守到最后一刻，带大家一起离开。也许他们做了一切努力之后西北还是会输，但这些承诺不能落空。然而就在此时，城门处的张小满忽然跑了出来。 少帅，少帅，之前开在雪山上的那个密钥之门跑出几个人来，现在说要见你呢。 任小素纳闷了。 谁呀？我认识吧？你认识？是清河集团以前的那几个骑士。 这下真把任小素给说懵了，之前骑士们不是说去攀登世界第一高峰吗？难道赵万坤的那扇密钥之门是开在那座雪山之上了？此时城门外还不断有壁垒居民陆陆续续地离开，朝着西北方向行进。他们在门口救济站领取属于自己的食物，然后踏上这个乱世里注定的漂泊之路。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没见过张景林的，甚至住在144号壁垒也没太多机会见到任小素，所以一开始人群看到任小素他们也并没有太多反应。但是当张小满过来大吼少帅的时候，人群便激动起来，有个别人神情很出奇的狂热，尤其是年轻女孩。 你在144号壁垒很受爱戴，我想以后你在西北的声望还会更高的。走吧，去见见那些刚刚从雪山上归来的朋友，见完他们你再出发去西南也不迟。 骑士组织归来，这是一个连任小素都要感到惊讶的消息。当初彼此分别后，对方说要攀登世界第一高峰，那时候任小素心想，双方再见面恐怕就要很多年后了吧，又或者再也见不到了。因为他知道攀登世界第一高峰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死在雪山上也是很正常的。人类进入高原之后，只需要登上6000米的海拔就很有可能得高原肺水肿之类的急性病症，短短20分钟就能要人命了。到了7200米海拔以上，所有人的思维都会开始渐渐迟钝，宛如一具行尸走肉。所以想要征服高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对方回来的方式是如此特殊，之前赵万坤把密钥之门开到了雪山上，连赵万坤自己都有点不可思议。他以前确实喜欢爬山，但也没有具体说过想要爬什么山，所以当密钥之门打开后他也不确定那是哪里。现在大家知道了，那扇密钥之门背后竟然是世界第一高峰。似乎 那就是赵万坤内心里最想征服的地方吧。回到军事管制区，任小素远远便看到秦升、李英允、张清溪、许克等人向他招手。这群人一个个背着硕大的登山包，脑门上面还顶着一副防风镜，全身登山冲锋衣，脚下踩着钉鞋。在炎热的夏季，这些人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任小素下车问道， 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个密钥之门的？ 哦，我们刚从峰顶下来，在7900米海拔的营地里进行短暂的休息，结果就遇到你们的人了。 之前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扇密钥之门开启失败了，但任小素依旧选择了几名士兵去进行初步探索，主要是想知道门背后到底是哪儿。如今他们想要躲避人工智能灵，也不一定就要飞去17813，只要门背后能够居住，又不会受到战火波及就行。所以秦升等人是遇到了探索新地图的士兵。 你们成功了吗？我听你刚才说从峰顶下来。 成功了，为了适应高原气候，我们先在6000米海拔驻扎了营地，足足适应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继续向上攀登。 那里的气温很低，每天晚上睡觉都要蜷缩在睡袋里，可是每天看到日出与日落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像是在拥抱整个世界。登顶的那一刻，我像是看到了新的世界。 少年秦升与任小素是好友，12名骑士之中他的年纪最小，所以性格也最跳脱。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的事情足以让他兴奋得睡不着觉。而且最关键的是，有了密钥之门以后，他们甚至不用下山了，直接穿过密钥之门就可以。任小素心里寻思，这密钥之门虽然没法成为新的撤离通道，但一定要留好才行。若是以后战争结束，他完全可以用这扇密钥之门帮那群有钱人圆梦啊。广告他都想好了，只要你足够有钱，世界屋脊距离你便只有一步之遥。这时候老成稳重的李英允好奇道， 小苏，这是144号壁垒对吗？我看壁垒里的居民怎么都在离开啊，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秦升也不再说话了，兴奋过后他自然也发现了异常。任小素表情凝重地将现在面临的情况说了一下，原先清河集团董事长许克突然问道， 你是说整个中原都已经沦陷在人工智能手里了？ 这件事情让所有骑士都忽然有了一种窒息感，他们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而且他们曾经守护的洛城此时恐怕也不复存在了，似乎察觉到了时间的紧迫。 我们能做什么？ 任小素迟疑了，虽然他也很想得到骑士的助力，但他必须把话说清楚。 你们愿意帮助西北吗？ 要澄清一点的是，我们并不是要帮助西北，而是帮助你。 事实上，李英允他们很早以前就通过 DNA 鉴定确定了任小素的身份，所以骑士组织这两个世纪以来寻找的创始人继承者就是任小素。而现在任小素也知道这一点。原先李英允和张清溪其实是持有两种观点的，李英允觉得找到这位骑士后人他们就应该效忠，但张清溪觉得虽然大家以那位骑士为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还要拿对方的后代来作为信仰。如果对方人品不行，实力不行，那骑士们完全没有必要效忠。然而当他们发现任小素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之后，他们之前的分歧便彻底消失了。不管是李英允、张清溪、秦升还是文盟、吴定远，他们全都对任小素心服口服。实力就不用说了，关键是大家对任小素的人品也异常认可，尤其是在任小素成为洛城守护者后，大家觉得这可能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任小素这时笑了起来， 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 从此往后，你的意志便是骑士组织的意志，但凭虚浅，永不反悔。 那我也不客气了。 这场战争要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艰难，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看到希望。 一直旁观着的张景林这时才开口。 是的，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力量。小苏，去西南吧，这场战争里庆枕不能死。 西南与西北的秘密盟约似乎已经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存亡，但至今为止任小素甚至都还不知道盟约的内容。 庆枕有这么重要吗？张先生，你之前说有300多名涉密的科研人员来到西北，他们来这里到底是做什么的？ 现在还不能说，但我很清楚庆枕为此做出的努力应该是有用的。小苏，现在的情况不是要你去判断第六野战师在你心里更重要，还是罗兰庆枕在你心里更重要，而是这场战争需要庆枕。 不远处的 P5092 平静道： 少帅，你只管去吧，这里交给我了。 任小素看了 P5092 一眼，然后深吸一口气对张景林说道： 好，我现在就出发，希望一切都来得及。 说完他转身对 P5092 认真道： 如果有困难的话就多跟大家商量，不要自己默默的背负太多事情。 P5092 听到这话便愣住了。 放心，不会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主公，趁着大家说话的功夫，大忽悠凑到李英云等人身旁。 我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小素的意志就是骑士的意志，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也要大兴西北了？ 任小素从巫师国度得知了自己全部的身世，但是他除了杨小锦以外并没有告诉其他人，主要是001号实验体这个身份确实有些让人牙疼，活了200多年这件事更是不知道该从何解释，所以他索性就没说。大忽悠不知道这内情，于是就有点搞不明白，骑士怎么就突然大兴西北了？要知道以前的骑士组织可是声名赫赫呀，十多名超凡者聚在一起的力量谁也不敢小看，而且骑士是有传承的，只有真正的聪明人才能明白传承是有多么的重要。如今大部分超凡者都是偶然事件产生的，当然也有他们自身的潜力因素，但骑士这传承不同，搞不好未来能直接塑造出一支精锐军队了。虽然人数可能还是很少，但如果是一个连的120名骑士，这种编制搞起渗透、后方袭击、暗杀来得有多么恐怖。想到这里，大忽悠便两眼放光，他对李英允说道： 你让我捋捋啊，你们骑士组织之前一直说要找清河创始人的后人，有人说清河集团许家只持有 3% 的股份，其余都是创始人的，许家至今还给他留着呢。而现在你们又说以任小素马首是瞻，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任小素就是清河的继承人？ 李英允看了大忽悠一眼，然后笑着解释： 没错，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 大忽悠心里嘀咕，这少帅身上的头衔可真是越来越多了呀。之前王氏对周氏发动了最后一场中原战争的时候，任小素就把希望传媒和清河的人接到西北来了，如今骑士又扎根西北，何该西北大兴啊？只需要度过当下这场灾难，恐怕整个壁垒联盟就都是西北的了。想到这里，大忽悠眉飞色舞起来。西北神木河畔，草原牧民正驱赶着牛羊与马匹短暂休整，浅浅的河流流淌而过， 清澈的甚至能看清河底的石子。哈桑控制着自己的雄鹰向南方飞去，天空中视野开阔，这样便能提前避开中原的敌人。这些天已经有不少诡异的鹰隼试图靠近迁徙队伍了，那些鹰隼盘旋在他们的头顶，就像是敌人在天空中的眼睛。然而鹰隼再如何进化，也无法敌过哈桑的超凡能力。颜六元下令让哈桑将那些被灵操控的鹰隼一一杀掉，直到再也没有飞禽敢靠近他们。此时颜六元默默站在河边遥望彼岸，蒲兰奇就守候在他身旁。河面上倒映着颜六元的模样，原本已经长到及腰的头发，上次因为解析纳米机器人已经少了一半。他的头发竖在脑后，齐齐格专门找了一个白色的绳子帮他扎住了头发。 主人，该渡河了。 普兰奇，在你还没有归顺王庭之前，应该听说过我们从中原换取武器和铁器，对吗？当时我带着哈桑来到这神木河边，与一个叫苏雷的马匪做交易，我们带着皮毛，而他们则带着我们需要的东西。虽然交易很简陋，现在想想甚至有些落魄，但那时候我真的以为那是一些好日子的开端，我们一定会慢慢强大起来。但我还是低估了这个时代，只要他一天没有被终结，那他便会不断地夺走你的一切。 主人，你说中原现在很危险，那我们为何不直接北上？干嘛还去趟这个浑水？啊，我不是要质疑主人你的决定，只是心中有疑惑，我们这次是要去帮助您的那位哥哥吗？ 其实你们早就想问了吧，包括好奇我这位哥哥从何而来，我们的过去又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我愿意举足西进。 蒲兰奇、哈桑他们其实都想问，但都没敢直接问出口。主人的这个哥哥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以前从未听主人说过，但小玉姐和主人好像都非常在意对方。 普兰奇，说是没有他我早就死了，如今我身体里流淌着他的血液，我与他的关系远比你们想象中更加亲近。 主人， 普兰奇终于忍不住发问， 草原上前阵子来了好多西北的人，帮助我们建学校，教我们如何治疗牲口，但我不喜欢他们。我和哈桑有时候会忍不住跟他们打听您的哥哥，在他们口中，您哥哥简直像无所不能一样，听起来竟是比您还强大。我当时就问，那他们觉得是主人您厉害，还是您的哥哥厉害？那些西北人回答说，您哥哥更厉害一些。可若他真是那么厉害，那我们何必去帮助他？ 蒲兰奇言语中充满了不服气。颜六元哭笑不得，合着这蒲兰奇竟是在为自己鸣不平。在他们眼里，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才对。 倒是不用这样比较，蒲兰奇，你和哈桑的能力是我赠予你们的，但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一身实力也都是他赠予我的。 此话一出，蒲兰奇彻底愣住了。原来是这样。任小素的形象在蒲兰奇眼里一下子高大了许多。然而就在此时，哈桑突然跑了过来。 主人，天上的雄鹰发现了南方的敌人，不过对方只有一人。 颜六元招手唤来狼王，然后翻身坐到了狼王宽阔的后背上，缓缓向南方迎去。 看样子对方想跟我聊聊，你们不用跟来。 我们不跟去吗？ 万一主人您有危险了怎么办？ 能够孤身一人对我造成威胁的，如今都不在这里。好像那些人现在都是朋友了。 在颜六元看来，有可能对他产生威胁的人寥寥无几，李深潭应该算一个，周莹雪应该算一个，胡说爷爷应该也算一个。但这些人现在都和任小素成为了朋友，还有个成了自家哥哥的丫鬟，所以他似乎并不用特别担心。只要人工智能大军没有过来，颜六元便无所畏惧。狼王缓缓射着神木河的清水向南方走去，哈桑在后面赶忙招呼族人收拾东西，准备继续出发。南方正有一名年轻女性迎面而来，颜六元在报纸上见过对方，他听说任想素还救过对方的命，歌手李然。不过很明显，李然已经没有自己的神智了。颜六元坐在狼王的背脊上，居高临下问道： 大老远的跑过来，有何贵干？ 能够逆向解析纳米机器人的人并不多，总要来看一眼。 并不多就意味着还有其他人，是谁？ 迄今为止尝试过的只有你和李神坛两人，不过李神坛在控制精神意志这方面似乎要比你更加精准一些，也更清楚踏出那一步的代价。 你知道关于精神意志的事情？ 听对方这话的意思，颜六元怎么感觉对方是知道超凡者踏过临界值会发生什么事的？ 这并不重要。 那你远道而来是为了什么？总不至于只是看我一眼吧？ 我知道你是任小素最亲近的人，所以想与你聊聊任小素。 我为何要跟你聊？ 不要紧张，仅仅是好奇而已。我一直觉得他是非常独特的人，似乎人类文明世界里几乎所有强大的个体都跟他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这让我有些费解。那些人为何愿意围在他的身旁？世界仿佛格外的眷顾他。 我反倒觉得这个世界对他有点不公平。 为何会这么说？坐拥西北人望，庆氏之主也是他的朋友，连王胜之先生都常常在说不要制定伤害他的计划。这样一个人，世界对他不公平吗？ 他起初想要的也仅仅是一个安身之所而已。 或许任小素在别人眼里已经足够耀眼了，但作为弟弟的颜六元不这样想。从任小素在这个时代苏醒过来开始，想拥有的一切都失去了。对方如今拥有地位、实力、声望、金钱、权力，可这些都不是对方起初最想要的。颜六元知道任小素想要什么，不过是一个安全的家而已。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当颜六元从西北人口中得知任小素已经和杨小姐定居安宁东路的时候，他发自内心地替任小素开心。可现在恐怕那安宁东路的家也要没有了吧。所以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颜六元便觉得这个世界对任小素来说实在太不公平了。最不公平的是，眼前这个局势仿佛只剩下任小素献祭自我的这一条路可走了。颜六元知道任小素可以强大到何种地步，也同样知道那种强大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可对方本来只是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而已。任小素曾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集镇上的学堂先生，自家门口再种点菜，这就够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凭什么要牺牲他才可以终结这个悲哀的时代？ 严六元心中甚至有些愤怒。愤怒过后，他便明白这种时候，自己必须要回到任小素身边，陪着对方去面对一切。 你回去吧，人类与你之间终有一战，你所做的事情已经不可饶恕了。 灵点点头。 麻烦转告任小素，有一点他可以放心，我不会让老人、孩子、孕妇上战场的。 说完，林控制着李然转身南下，与汹涌的人潮汇合。三山防线，庆氏部队在人工智能的精确指挥的攻击下，开始节节败退。庆氏的士兵是有荣誉感的，他们从未打过如此憋屈的战争。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里，而他们却始终无法摸清敌人的动向。明明庆氏阵地上有山青这样的金属风暴，还有各种口径的火炮，但他们偏偏拿敌人没有任何办法。对方步步为营地推进着，不给庆氏部队一丝机会。第一集团军在弃守171阵地时，在阵地上埋设了大量的炸药，想要引诱人工智能占领这里，然后利用提前埋好的炸药给人工智能控制的部队造成重创。然而待到他们撤离之后，人工智能的部队并没有大举占领171阵地，而是仅仅派一个人去拆除了所有的炸药。对方知道每一个埋设炸药的位置，并且极其精通拆弹。后来庆氏部队又在对方必经之处布下雷区，想要以此来阻挡人工智能前进的脚步。雷区是战争中最常见的手段之一，地雷并不昂贵，甚至相比火炮来说还有些廉价。这种高爆属性的地雷布成巨大的雷区，若是人类部队，怕是要被拖延数月之久。毕竟地雷要是没有排除，往前走就只有死路一条。然而令庆氏部队惊讶的地方在于，人工智能部队甚至都没有排雷，便直接通过了雷区。当那些被人工智能控制的士兵通过雷区时，对方似乎提前知道哪里布设了地雷，然后提前便躲开了。负责远距离侦察的士兵发现，有些敌军其实是在将要踩到地雷的前一秒才突然转向。这种操作着实让人匪夷所思。如果仅仅一人能避开地雷也就算了，对方却是所有人都无视了地雷的存在。如果说能够发现地雷并没有什么，但对方知道哪里有雷，却绝不浪费时间去排雷，这就足以让人心生震撼了。对于人工智能的军队来说，那些已知的地雷就像是一个个已经被标注出来的坐标，所有作战单位在经过这些坐标的时候都会自动避开，就像是一段完美的程序。面对这样的敌人，你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他。庆氏部队所能做的就是用一条又一条的鲜活生命来填补自己防线上的漏洞，然而每次填补上都会被敌军无情地重新撕裂。轻易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努力，却只能是徒劳。不过轻易觉得很尽兴，虽然自己将要被敌人打败，但是在失败之前见识过真正的战争，似乎也不虚此行了。他从小学习军事知识，每次看到资料记载上的那些著名战争都会心驰神往。庆义就像是用一生去追求一个道理的人，如今这道理他见过了，明白了，也就知足了。三山防线有三山，而如今已经沦陷两座。庆义站在仅剩的防御阵地指挥部里默默复盘着，一旁的心腹低声道： 长官，按照庆侦长官的计划您该离开了。 青翼看了心腹一眼： 我不能离开。 长官，你已经做得够多了，也尽力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请您随庆侦长官一同撤退去西北。 庆氏部队的士兵们并不知道，其实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连庆侦、罗兰、庆翼 都做好了撤退的准备。这场战争的意义就是让灵击败庆氏，或者让灵以为自己击败了庆氏。知道撤退计划的人很少，心腹是其中之一。庆义看着对方认真的模样笑了笑。 两支甲类集团军，一支乙类集团军都将葬身于此，我作为最高指挥官，怎么能前一秒指挥着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下一秒就撤退呢？ 来三山防线以前，庆枕交代他必须按计划撤退，庆义满口答应了下来，但其实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走。庆枕的意思他很清楚，可是庆义能走吗？他要走了，这三山上的庆氏将士亡魂恐怕都会失望吧。庆义答应庆枕，不过是怕庆枕不放他来前线罢了。庆义对心腹笑道， 你给我二哥说一声吧，我不回去了，这里便是我的归宿。 恍惚间，当庆义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仿佛回到了少年的时光里，一样的满怀憧憬，满怀热血。他跟随舅舅进了银杏山后面的军营里，直到有一天看见另外两个少年，然后开启了一段没有遗憾的人生。就像秋季的银杏山一样，满山遍野都是金黄的树叶，光辉而又灿烂。荒野上，一架蒸汽列车正自北向南疾驰而去，而银杏山上，庆枕坐在黑湖之上静静地沉思着。半山腰的山庄里没有其他人了，所以罗兰承担起了做饭的职责。他端着三份酱油炒饭从后厨里走了出来，分别递给周琦与庆枕。庆枕接过去以后并没有着急吃饭，倒是周琦狼吞虎咽的样子，像是饿死鬼脱生似的。 哎，我说周琦，我辛辛苦苦做饭给你们吃，又是包蒜包葱又是洗米淘米的忙活了半天，这个时候你吃的香喷喷的酱油炒饭，你觉得应该对我说点什么？ 周琦沉默了一会儿。 还有吗？ 罗兰满头问号。正说话间，却见许蛮匆匆地跑了进来。 长官，111号 B 垒东边的哨所发现之前从静山跑出来的怪物，正在全速朝111号 B 垒靠近。 大概多久抵达111号 B 垒？ 最多半天时间。 庆枕站起身来回过头。 该走了，这怪物突然出现，说明西北来接应我们的人快到了，不出意外的话是任小素亲自来的。 如今西南与西北之间已经没有联络方式了，但庆枕自有判断局势的方法。真正的目光长远者，本就善于透过表象去发现表象背后的东西。似乎能够逼得人工智能动用这种怪物的，就只有任小素一人而已。 哎呀，任小素如今都已经成为西北军的少帅了，竟然还愿意来冒险救人，哼，你们的面子还真挺大的。 与面子无关，是这场战争需要我，亦或者需要我们其中一人活着抵达西北。路上我会将计划最后的那一部分告诉你们，不管是谁最终活着到了西北，都将对这场战争起到决定性的帮助。 现在你有几成胜算了？ 还是三成，不过足够了。 说着，许蛮打开了银杏庄园的秘密通道。 以前你和老三就是通过这条密道来经常互换身份的。 嗯，辛苦他了。 这条密道是庆氏以前的掌权者修建的，已经使用了数十年。只不过以前这条密道是用来做那些肮脏勾当的，下面还有密室以及囚牢。庆枕接手银杏庄园之后，甚至还在里面看到了100多具女性枯骨。庆枕知道这里一定发生过人世间最丑恶的事情。四人从密道里鱼贯而入，只不过刚刚进入密道，罗兰便看着密道的墙壁愣住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